大家好，我是郑雨迪。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Java 的基本类型。如果你了解面向对象语言的发展史，那你可能听说过 Smalltalk 这门语言。它的影响力之大，以至于之后诞生的面向对象语言，或多或少都借鉴了它的设计和实现。在 Smalltalk 中，所有的值都是对象，因此，许多人认为它是一门纯粹的面向对象语言。Java 则不同，它引进了八个基本类型来支持数值运算。Java 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是工程上的考虑，因为使用基本类型能够在执行效率以及内存使用两方面来提升软件的性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基本类型在 Java 虚拟机中的实现。那么在上一篇结尾的小作业里，我构造了这么一段代码。它将一个 Boolean 类型的局部变量赋值为2。为了方便记忆，我们给这个变量起个名字，叫做吃过饭没。那么赋值语句后边，我设置两个看似一样的 if 语句。第一个 if 语句，也就是直接判断吃过饭没。在它成立的情况下，代码会打印吃了。第二个 if 语句，也就是判断吃过饭没和 true 是否相等。在它成立的情况下，代码会打印真吃了。当然，直接编译这段代码，编译器是会报错的，所以我迂回了一下，采用一个 Java 字节码的汇编工具，直接对字节码进行更改。那么问题就来了，当一个 Boolean 变量的值是2时，它究竟是 True 还是 False 呢？如果你跑过这段代码，你会发现，问虚拟机吃过饭没，他会回答吃了，而问虚拟机真吃过饭没，虚拟机则不会回答真吃了。那么虚拟机到底吃过没？下面我们来一起分析一下这背后的细节。首先，我们来看看 Java 语言规范以及 Java 虚拟机规范，他们是怎么定义 Boolean 类型的。在 Java 语言规范中， Boolean 类型的值它有两种可能，分别用符号 True 和 False 来表示。显然，这两个符号是不能被虚拟机直接使用的。在 Java 虚拟机规范中， Boolean 类型则被映射成 int 类型。具体来说， True 被映射为整数1，而 False 被映射为整数0。这个编码规则约束了 Java 字节码的具体实现。举个例子，对于存储 Boolean 数组的字节码， Java 虚拟机需保证实际存入的值是整数1或者0。 Java 虚拟机规范同时也要求 Java 编译器它需要遵守这个编码规则，并且用整数相关的字节码来实现逻辑运算，以及基于 Boolean 类型的条件跳转。这样一来，在编译而成的 class 文件中，除了字段和传入参数外，基本看不出 Boolean 类型的痕迹了。在前面的例子中，第一个 if 语句它会被编译成条件跳转字节码 if equal， 翻译成人话，也就是说，如果局部变量吃过饭没，它的值是0，那么跳过打印吃了的语句。而第二个 if 语句则会被编译成条件跳转字节码 if int compare not equal， 也就是说，如果局部变量的值和整数1不相等，那么跳过打印真吃了的语句。可以看到， Java 编译器它的确遵守了相同的编码规则。当然，这个约束很容易绕开。除了我们小作业用到的汇编工具 ASM Tools 外，还有许多可以修改字节码的 Java 库，比如说 ASM 等。对于 Java 虚拟机来说，它看到的 Boolean 类型早已被映射为整数类型，因此将原本声明为 Boolean 类型的局部变量赋值为除了0、1之外的整数值，在 Java 虚拟机看来都是合法的。在我们的例子中，经过编译器编译之后， Java 虚拟机看到的不是在问吃过饭没，而是在问吃过几碗饭。也就是说，第一个 if 语句它变成了你不会一碗饭都没吃吧，而第二个 if 语句则会变成你吃过一碗饭了吗？如果我们约定俗成每人每顿只吃一碗，那么第二个 if 语句它还是有意义的。但如果我们打破常规吃了两碗，那么较真的 Java 虚拟机它就会将第二个 if 语句判定为假了。 除了上面提到的 Boolean 类型之外， Java 的基本类型还包括整数类型 byte、short、char、int 和 long， 以及浮点类型 float 和 double。 Java 的基本类型它都有相应的值域和默认值，可以看到 byte、short、int、long、float 以及 double 它们的值域依次扩大，而且前面的值域被后面的值域所包含。因此从前面的基本类型转换到后面的基本类型无需强制转换。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它们的默认值看起来不一样，但在内存中都是零。在这些基本类型中， Boolean 和 char 是唯二的无符号类型。在不考虑违反规范的情况下， Boolean 类型的取值范围是0或者1，而 char 类型的取值范围是0到65535。通常我们可以认定 char 类型的值为非负数，这种特性十分有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将它作为数组的索引。在前面的例子中，我们能够将整数2存储到一个声明为 Boolean 类型的局部变量中。那么声明为 byte、char 或者 short 的局部变量，我们是否也能够存储超出它们取值范围的数值呢？答案是可以的，而且这些超出取值范围的数值同样会带来一些麻烦。比如说我们声明为 char 类型的局部变量，它实际上有可能为负数。当然在正常使用 Java 编译器的情况下，生成的字节码它会遵守 Java 虚拟机规范对编译器的约束的，因此你无需过分担心局部变量它会超出它们的取值范围。那么 Java 的浮点类型它采用的是 IEEE754 浮点数格式。以 float 为例，浮点类型它通常有两个零，正零以及负零，前者呢在 Java 里是零，后者是符号位为1，其他位均为0的浮点数，在内存中等同于16进制整数 8000000000。 尽管它们的内存数值不同，但在 Java 中如果你比较正零和负零，它们会返回真。在有了正零和负零这两个定义之后，我们便可以定义浮点数中的正无穷和负无穷。正无穷就是任意正浮点数除以正零得到的值，而负无穷是任意正浮点数除以负零得到的值。在 Java 中正无穷和负无穷是有确切的值，在内存中分别等同于16进制整数 7F80000000 和 FF80000000。 你也许会好奇，既然整数 7F80000000 等同于正无穷，那么 7F80000001 又对应什么浮点数呢？它对应的浮点数是 not a number。不仅如此，从 7F80000001 到 7FFFFFF 这之间所有的整数，以及从 FF80001 到 FFFFFFFF 对应的全都是 not a number。 当然一般我们计算得出的 not a number， 比如说通过正零和正零相除得到的这个数值，在内存中对应的应该是 7FC00000，这个数值我们称之为标准的 not a number， 而其他的我们称为不标准的 not a number。 not a number 还有一个有趣的特性，除了不等于它始终返回 true 之外，所有其他的比较结果它都会返回 false。 举例来说， not a number 小于1它会返回 false， 而 not a number 大于等于1它同样也会返回 false。 而且对于任意浮点数 f， 不管它是0还是 not a number，F 不等于 not a number 始终会返回 true， 而 F 等于 not a number 始终会返回 false。 因此我们在程序里做浮点数比较的时候需要考虑上述特性。在本专栏的第二部分，我会介绍这个特性给向量化的比较带来什么麻烦。在第一篇中我曾经提到， Java 虚拟机它每调用一个 Java 方法便会创建一个战争。为了方便理解，这里我只讨论供解释器使用的解释战争，也就是 interpreted frame。 这种战争它有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分别是局部变量区以及字节码的操作数站。这里的局部变量是广义的，除了普遍意义下的局部变量之外，它还包括实例方法的 list 指针以及方法所接收的参数。在 Java 虚拟机规范中，局部变量区等价于一个数组，并且可以用正整数来索引。除了 long double 值需要用两个数组单元来存储之外，其他基本类型以及引用类型的值均占用一个数组单元。也就是说 boolean, byte, char, sort 这四种类型，在站上占用的空间和 int 是一样的，和引用类型也是一样的。因此在32位的 hotspot 中，这些类型在站上将占用4个字节，而在64位的 hotspot 中它们将占8个字节。当然这种情况仅存在于局部变量当中，而并不会出现在存储于堆中的字段或者数组元素上。对于 byte, char 以及 short 这三种类型的字段或者数组单元，它们在堆上占用的空间分别为一个字节、两个字节以及两个字节，也就是说跟它们类型的这种值域是相吻合的。因此当我们将一个 int 类型的值存储到这些类型的字段或者数组时，相当于做了一次演示的演码操作。举例来说，当我们把负一存储到一个声明为 char 类型的字段里时，由于该字段仅占两个字节，所以高两位的字节便会被截取掉，最终只存入 FFFF。 boolean 字段和 boolean 数组则比较特殊，在 hotspot 中 boolean 字段占用一个字节，而 boolean 数组则直接用 byte 数组来实现。为了保证堆中的 boolean 值是合法的， hotspot 在存储时显示的进行了野马操作，也就是说只取最后一位的值存入 boolean 字段或者数组当中。那么讲完了存储，现在我来讲讲加载。 Java 虚拟机的算术运算几乎全部依赖于操作数栈，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将堆中的 boolean、byte、char 以及 short 加载到操作数栈，然后再将栈上的值当成 int 类型来运算。对于 boolean、char 这两个无符号类型来说，加载伴随着零扩展。举个例子， char 的大小为两个字节，在加载时char 的值会被复制到 int 类型的低二字节，而高二字节则会用0来填充。对于 byte、short 这两个类型来说，加载则伴随着符号扩展。举个例子， short 的大小为两个字节，在加载时 short 的值同样会被复制到 int 类型的低二字节。如果该 short 值为非负数及最高位为0，那么该 int 类型的值的高二字节会用0来填充，否则会用1来填充。那么今天我介绍了 Java 里的基本类型，其中 boolean 类型在 Java 虚拟机中被映射为整数类型， true 被映射为1，而 false 被映射为0。 Java 代码中的逻辑运算以及条件跳转都是用整数相关的字节码来实现的。除 boolean 类型之外， Java 还有另外7个基本类型，它们拥有不同的值域，但默认值在内存中均为0。这些基本类型之中，浮点类型比较特殊，基于它的运算或比较需要考虑正零、负零以及 not number 的情况。除 long 和 double 外，其他基本类型和引用类型在几次执行的方法战争中占用的大小是一致的，但它们在堆中占用的大小却不同。在将 boolean、byte、char 以及 short 值存入字段或者数组单元时， Java 虚拟机会进行演码操作，在读取时 Java 虚拟机则会将其扩展为 int 类型。那么今天的动手环节，你可以观测一下将 boolean 类型的值存入字段中时， Java 虚拟机